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超龄六进四提兴啊。咁啊睇到咧都系同马有关嘅题目啦。咁啊都系延续我哋今季咧持续咁样对咧即系交通史啦同埋物质史嘅一个兴趣嘅。咁啊同我哋讲马啦呢个题目啦，除咗我啦就小毛啦、嘉齐啦同埋 Michael 啦咁啊战队。咁啊呢一集咧同你讲啊，好按耐好辛苦先勒得住佢哋嘅。如果唔系咧，佢哋就好想讲啊，因为大家咧对马嘅 都系一条野马，系嘛？ 脱晒缰啦， 只头 系啊， 个马脚贴喺口里边睇唔到你哋。 同埋大家对呢、這个即系如果对啲战争啊，对古代历史有兴趣，知道马其实重要性好大嘅。咁啊，为咗大家唔好脱缰之前咧，先解一个题目先。小毛交俾你啊，超龄六进四提兴，四四六六系要拆掂佢啊？ 系啊，系啊，四四六六，我哋要拆掂咗个题先。咁啊，今次我哋一直出題嘅，通常都係齊哥啦。咁我哋都唔好成日 free by 佢啦。即係今次小弟 自歪 嘅，試下做下嘢，加入功課。 冇講冇 講。咁啊，今日呢個超齡六進，咁我諗好多朋友都知道其實係咩意思啦。超齡就係唐太宗嘅陵墓啦。咁超齡六進其實係唐太宗嘅陵墓外面咧，其實係有佢六匹。佢生前騎過南征北討，幫助大唐帝國統一嘅時候，佢嘅外驅。咁即係其他又要騎過馬，咁嘅一個石雕嘅雕刻，咁其實全部都有名號嘅。咁啊，請恕小弟真係冇辦法將六隻盡都記得曬啦。咁其中有四隻咧，我覺得係幾值得注意嘅。咁其中一隻就叫做十佛尺啦，一隻叫青鋸啦，一隻叫做八蹄烏啦，另外一隻咧就係叫做特勒標。咁啊，特勒標啊，或者十佛尺啊，呢啲名咧，甚至乎八蹄烏咧，都好明顯帶有啲外語。即係唔係我哋認知嘅原典漢語，咁其實係啲咩咧？往往係啲突厥文。咁突厥文佢已經反映到一樣嘢，就係可能係中亞嘅一啲草原文化，甚至乎可能係北漠北，其實同呢一個大唐帝國興起嘅時候有關，有關嘅成個歷史。咁我哋知道其實咧，唐高祖李淵起兵嘅時候喺呢個太原啦。咁其實佢漠北啊，同埋佢好多周邊嘅地方咧，都係一啲胡人聚居嘅地方。我哋知道嘅。唐室係有一個胡風啊，即係同呢一個甚至乎有胡族血統添啦，即係鮮卑啊呢啲關陇啊，好多咁樣嘅文化嘅混雜。咁其中有一個故仔就係關於唐朝開國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面對一個大嘅問題就係、是、可能係用騎兵，咁但係一個馬匹嘅數量唔夠，就要同呢個突厥使馬，即係要買馬啦咁樣。咁所以唐太宗騎嘅馬咧，往往其實佢嘅品種可能係嚟自呢一個西域各國。譬如頭先我哋提到嘅，譬如嗰啲名號十佛尺啊、特勒標啊呢啲名，好明顯已經展現到呢一種咁嘅特性。咁啊，更加緊要嘅係乜嘢呢？就係、是、譬如好似有一匹叫青鋸啦。咁根據呢個唐史專家岑仲勉先生嘅考究咧，佢係話呢一隻馬咧應該係嚟自呢一個大秦。咁又更加準確講，可能係忽林。忽林即係我哋咁今日我哋認知係拜占庭帝國，即係可能東羅馬嗰邊嚟。咁亦都已經睇到個馬匹嘅品種啊，其實已經係牽涉到一個文化嘅交流史。咁所以超齡六進好明顯啦，係咪？即係已經睇到我哋今日我哋一定會拆解嘅第一個問題，就係馬嘅品種問題、騎兵問題，同埋同個軍事啊，同埋個帝國嘅嗰個發展嘅問題。咁好啦，後面嘅講嘅呢個四提兴，四提兴其實嚟自杜甫一首詩。咁嗰啲首詩咧叫做《防兵曹胡馬詩》，咁係一首五言律詩嚟嘅，有八句。咁但係咧頭四句係同我哋有關嘅，我試下背出嚟啊，因為我而家好有 DSE 咁啊，背咗咧，尋晚背咗好耐啊，跟住咧 short 倒咗出嚟就會唔記得啦。首詩係咁寫嘅，杜甫係咁樣講，佢話胡馬大遠名，跟住就係風鈴瘦骨成，然後就係竹披雙耳盡，最後一句就係風入四蹄輕。 冇事，字幕已經出咗啦， 已經出咗啦，係咪成功咗啦？係咪已經 OK 啦？咁但係呢四句嘅意思幾有趣嘅，我想即係稍稍都講講。咁第一句佢話呢一個胡馬大遠名，即係話咧喺胡馬即係一個胡族嘅馬入邊咧，大遠種咧就叫做最文明啦，係咪啊？跟住話風鈴瘦骨成，原來係同我哋中國古代相馬咧，即係點樣睇一隻名馬係有關的。風鈴瘦骨嘅意思即係話咧，啲馬咧唔會好肥。然后佢啲骨咧好尖咁样啄起，其实系马嘅面相。咁古时啲人上马，特别由汉代开始，佢哋已经觉得咧，如果啲马咧啲骨隆起嘅话咧，好似好削咁样咧，其实就系跑得快嘅意思。咁有第三句就系呢一个竹披雙耳盡，就系睇个马嘅耳朵。个耳朵咧好似竖起晒咧，好似啲披咗尖嘅竹咁咧，其实就系代表只马系日行千里，好快速嘅。咁就好似我哋以前講嘅赤兔，赤兔其實講緊赤兔嘅兔嘅意思咧， 就係講佢耳朵好似兔仔咁樣，係尖起。咁原來係馬嘅一種，即係上馬嘅一種標準。最後一句就係風入四蹄輕，跑起上嚟嘅時候咧，啲風捲曬入去，四個蹄好快咁樣。頭先我哋提到超靈六象，仲有一隻叫白蹄烏。白蹄烏咧，其實嗰個白蹄咧，根據學者考究咧，係嚟自突厥文，大概因為 Botar 嘅意思，即係解啲細種嘅馬。咁、其實我哋都可以睇到原來馬嘅品種啦，牽涉到交流啦、貿易啦，同埋騎兵嘅出現。我諗一陣間大家會講好多。 白蹄烏係咪逃跑一定能夠成功？ 赤兔係一定成功。即係我哋講馬都係啦，大家細個一定會玩過電玩，有一隻好經典嘅 game 叫《三國志曹操傳》，你有冇玩過？嗱，赤兔馬係撤退必定成功嘅，而個爪王飛電咧就係、可以移動多一格。而最正就係的路啦，的路就係山路難行咧，佢能夠維持正常嘅速度。咁所以我哋會睇到原來中國人上馬或者係睇馬匹點樣去應用喺戰場，甚至乎喺貿易上面，都會係我哋今日最重要嘅故事。 冇錯，所以火雲邪神都有講嘛，天下武功無堅不破，唯快不破。 不破 所以我哋今日咧唔係淨係講馬嘅歷史，或者邊一種嘅馬點樣騎，其實講緊人類如何駕馭快嘅歷史。為什麼人類要快？因為快你就有能量，有能量你就有權力，有權力有財富，你就有政治，甚至有王國。咁所以咧，其實你能夠快係好緊要。不過頭先小毛講咗好多馬同中國嘅一啲淵源，但係其實唔好以為今日係講即係馬如何由中國而來，就剛剛不是。因為咧今日即係承接我哋之前一集所都希望大家了解，即係所謂教科書上四大文明以外嘅被忽略嘅文明。因為四大文明其實集中於河流啊、耕種啊，甚至有文字記載，我哋往往就忽略咗一啲冇文字記載啦、唔主力農耕啦，甚至乎唔喺河流生活聚居嘅一啲大文化，而呢啲大文化咧，對我哋今日咧都有好大影響。所以今日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即係又係歐亞中央草原嘅遊牧文化。 其實頭先阿小毛提到咧，波提啦，阿白提烏啦，咁其實呢個地方就應該係按照好多考古學家嘅考證啦，就喺哈薩克斯坦北部。咁曾經都係譬如同戰車嘅出現啊。或者係可能係人類與馬嘅歷史好有關係，咁呢個可以話係可能人類同馬發生比較密切關係嘅一個發源地。咁而咧，我哋今日講起馬咧，其實大家可能想象騎馬好有型，咁馬係人類嘅好朋友。咁但係即係馬咧，如果係按照考古學家佢哋嘅研究咧，其實大概喺公元前5500年至4800年左右咧，就係被人類去神化嘅。咁但係喺神化嘅初期咧，唔係愛嚟騎，係愛嚟食嘅，係一種食物嚟， 馬肉係嘛？ 食馬肉嘅，咁即係牛就喺公元前9000年就已經即係神化啦，咁亦都係成為咗人類交通啊同埋食物嘅，即係 都係食物， 係啊，都係食物。咁但係即係我哋繼續講咧，就係、當馬成為一種食物，咁要養一大群馬點養咧？這個就是開始出現了一個需要，就是它跑得那麼快，你都要分那麼長的速度。那怎樣可以追上馬的速度？剛才有 Michael 說速度可能就是最關鍵的。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騎上馬上面。所以在很多的研究都表達呢，可能波提地區呢都是人類騎馬的一個可能很早期的地方，大概公元前3500年。至3300年左右嗰陣時間會出現。 係啊，你講個計家先真係非常好嘅。咁譬如我哋喺講早期啲文明，我直接開，譬如史基泰嘅文明裏面咧，我哋揾到一啲嘅考古發現咧，有啲早期嘅墓，我哋叫呢個墓咧就叫克列克蘇爾嘅。咁就係蘇聯嘅文字形容嘅吉爾吉斯人之墓嘅意思。咁當然呢個吉爾吉斯係泛指，就簡單講就係有啲當地會見到啲古墓。咁呢啲古墓或者叫古墳咧，其實喺所謂嘅歐亞嘅草原帶，即係話歐亞草原帶西部，由今日嘅烏克蘭啊、高加索一直咁數到去到延伸到今日嘅即係內蒙古嘅高原嘅地方嘅草原地帶咧，其實都會發現到呢啲嘅墓葬嘅部分嘅。咁呢啲嘅墓嘅特點係咩咧？克里克蘇爾裏邊咧，嗰啲考古學家去揾嘅時候咧，就會發現到咧，譬如大嘅啲克里克蘇爾咧，要揾到會超過有150隻馬。嘅即係劏馬嘅痕跡，即係譬如話咧，佢哋劏咗之後咧，就會留低啲馬嘅頭啦，同埋馬嘅四蹄咧，會擺成一個好小心嘅形狀，同埋所有嘅馬嘅頭咧都會向住東方。咁所以你會見到嗰啲馬係被處理，咁然後啲肉就當然係被分食啦。咁150隻馬背後代表啲咩咧？就係話同一時間需要劏150隻馬嚟食喎，係咪？即係阿肥 B 白燕都唔會食150隻馬咁多啦。咁所以其實係好多人同一時間食。 先至會有咁嘅效果。咁即係代表啲咩呢？就會有一個皇權，甚至乎有一個國家，甚至乎有一個帝國喺草原度出現。所以先至要俾某一個重要人物殉葬嘅時候呢，要150至200以上去食。而呢一個墓嘅大約嘅時代呢，係公元前7世紀、8世紀再之前，所以數到200-300年左右。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呢個時候，我哋會稱呼為早期史基泰嘅一種嘅墓葬嘅情況。你都會見到當時呢，史基泰喺草原上面已經有一個相當嘅力量喺度。 咁不過講開馬咧，同埋騎馬嘅問題咧，咁頭先我提到咧，騎馬可能就係讓我哋可以控制，即係高速嘅馬，咁然後去牧養佢哋啦。咁有近人做過研究啊，就係如果淨係徒步嘅，加一隻好好嘅獵犬啊，或者牧羊犬、牧羊犬咁樣啦，咁一個人咧，一個牧人咧，大概可以牧養到200隻馬。咁但如果佢騎喺馬上面咧，再加埋只獵犬咧，係可以騎到去駕馭到500匹馬。咁所以即係人類騎馬，然後再御馬，再去處理佢哋啲牲畜咧，係讓嗰個遊牧嘅規模可以大大咁擴大。咁而呢個大規模嘅出現咧，亦都係使到即係可能唔同嘅遊牧民族團體之間咧，佢哋係會出現衝突。咁有衝突就自然需要有戰爭嘅形態。有戰爭嘅形態可能就係對國家嘅形成啦，或者係可能係政權嘅形成、大嘅團體嘅形成咧，係一個好關鍵嘅因素。咁所以大概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啦，咁就係頭先翠賢所講嘅，即係嗰段斯基泰人佢哋興起，可能有大嘅國家嘅時代咧，咁就有騎兵嘅出現。咁騎兵嘅情況咧，我哋可能有機會咧，再同大家詳細去講多啲。 係咁，因為除咗騎兵之外咧，大家知道其實馬自己騎住可以跑之外，咁慢慢喺到公元前2000年，我哋之前嘅集數都有講過，其實可以馬我嚟拉車啦，馬甚至可以變成戰車啦。咁所以呢個喺運輸交通同埋喺戰爭上咧，又會起一個好關鍵嘅作用。 係我哋話即係早期嘅史基泰嘅文明點解咁重要咧？就係、是、因為佢嗰套嘅運作嘅模式咧，喺個研究裏面咧好得意啊！第一個可以延伸出嚟講咧，就係譬如我哋就話講到嗰啲嘅古墳咧，喺今日嘅形態咧，都係一啲碎石堆嘅古墳，或者一啲草地嘅一啲嘅古墳。咁呢啲嘅古墳嘅面貌咧，其實同我哋喺譬如我哋嗰陣時去韓係喺韓國嘅時候睇到嘅一啲嘅墳墓嘅形狀係好相似嘅。咁所以咧，影到日本韓國學者咧，對呢啲嘅歐亞草原嘅面貌都相當有興趣。延伸係點咧？下一節繼續講。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啊嘛，正話講到嗰啲古墓咧，同嗰啲喺東亞我哋發現嘅啲嘅，我哋自己親身去， 係我哋係 韓國奇觀四圍遊嘅時候睇過嗰啲嘅墓有啲似啦。咁而日本學者對呢啲草原嘅文明相當有興趣，因為咧日本嘅史家咧有成日傾向咧有一個所謂騎馬文明嘅征服説，就係日本嘅起源同騎馬文明有關。而呢啲嘅古墓或者古墳咧，無論喺日本嘅今日嘅西部啦、日本西部或者韓國啦，或者係草原裏邊都見到啲類似嘅形式嘅一啲嘅圓形形式嘅古墓。咁所以咧掀起日本學者嘅好大興趣，係咪真係可以連到咧？而家未連得上嘅，咁但係你會見到佢哋個興趣就喺呢度。咁啊，正話啊，我哋都正話有講到啲馬嘅早期嘅情況。 冇錯，咁即係頭先講即係騎馬征服説啦。但係一開始馬唔係騎嘅，我哋都知道。頭先我哋都係有少少嘅總結，就係其實可以透過啲考古學嘅古墓嘅發掘，可以知道大約喺公元前3500到4000年。頭先阿嘉祥都有講過喺哈薩克嘅博台或者波台啦嗰個地方，我哋發掘一啲古墓，可以見到有大量嘅馬嘅骨啦。咁但係其實考古學家係有少少爭議嘅，究竟當時揾到個馬骨咧，嗰啲馬咧係咪愛嚟騎咧，定係唔係愛嚟騎咧？有啲美國考古學家就話透過佢嘅牙齒，就話牙齒咧會磨咗，咁所以咧就可能用 馬鹹 你要去捉住個馬，所以就有騎馬嘅跡象。但另一啲考古學家即係新近嘅研究，台灣嘅歷史系教授郭靖雲老師啦，佢就話其實馬本身都有磨牙嘅情況，所以唔好單純從佢嘅牙係咪磨咧，就可以證明佢係咪被騎。佢會覺得咧係更多係馬最初咧純馬係為嚟肉食，因為特別係冬天，因為冬凍嘅時候咧，馬做肉食更加緊要，因為咧馬唔使食咁多草，同埋自己去揾草，因為馬嘅馬蹄咧係可以破冰，可以食到多啲草。但牛羊就缺乏呢個能力，咁所以最初純馬咧，其實一般嚟講都係認為佢係用嚟做肉食嘅。咁可能去到公元前3000到2000左右咧，就開始嘗試騎去。騎佢有兩種功能啦，第一頭先嘉齊都有講咧，就係我嚟牧羊。因為你能夠牧更加多嘅羊、更多嘅動物，你就可以累積更加多嘅財富、更加多嘅權力，容易移動。當然都會有衝突。另一種原因就係你可以騎馬射馬。 騎馬、獵馬，咁亦都可以更加累積更加多嘅肉食。不過慢慢騎得多咧，就騎嘅技術又會發展啦，又會發展多更加多嘅工具。所以咧，你亦都會見到慢慢慢慢騎咧呢種技術咧，唔單止喺中央歐亞平原發生，佢會往東傳向蒙古方向傳，佢會向南傳。向兩河流域傳，亦都會影響當時咧一啲騎馬嘅文化。 係啊，我哋可以睇一幅圖，因為有呢啲嘅圖咧就有趣嘅，所謂中間證據嗱。咁啊，而家睇到呢幅圖咧就係美索不達米亞嘅一啲嘅泥板嘅拓片啊，即係話泥板就係當時嗰啲， 好清楚， 即係美索不達米亞用兩河泥嚟做嘅藝術品啦。咁嗱，呢幅圖咧得意嘅地方係咩咧？好多細節嘅。第一咧就係佢圈住個鼻嘅鼻圈咧，係一個圓形嘅鼻圈嚟做。咁簡單講咧，其實就係食用啦，係嘛？即係當佢畜生咁樣，就係圈住啲牛啊咁樣去做。咁而即係譬如我哋講到馬車嘅時候，都會知道呢種鼻圈咧就係圈馬車用嚟拉運貨嘅時候，成經常見到嘅。嘅一種情況。第二咧就係冇馬鞍嘅，咁騎嘅位置咧都喺馬靠後嘅地方，亦都冇馬燈，亦都基本上咧冇其他馬嘅控制，咁就係得條缰繩同埋一個鼻圈圈住個鼻。咁如果之後呢一陣間我哋會再解釋嗰個對馬人同馬交流嘅時候咧，其實嗰個馬個嘴嘅部分咧係好重要嘅，因為有馬鞍啊、馬錶啊呢啲嘢咧係去幫我哋去同只馬去做溝通。 所以佢咁樣騎法極度危險啊！ 墮馬格嚟， 冇錯冇錯，但係好值得點出就係呢個咧學緊騎馬嘅一個好重要嘅時期。呢個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大約係 公元前 千七到二千年左右嘅兩河流域嘅一個泥板。呢、這個你見佢坐咧係近馬 pat pat 嘅，近馬 pat pat 嘅坐法咧其實係騎驢嘅坐法嚟嘅。咁但係因為近馬 pat pat 咧個馬 pat 比較平咧，咁佢騎以為比較安全，其實你好容易墮馬。但係咧佢又發覺，因為馬嗰個修身好好啊，如果你騎中間嘅話咧，你個下體嘅壓力都大。咁所以咧，都係決定騎後啲，直至後尾發明一啲馬鞍，去俾佢騎喺中間。咁你見到咧，其實係一個學習緊嘅過程，係相當有趣。除咗係騎嘅姿勢再學習啦，其實佢用嗰個馬嗰個器具咧，都喺度再學習，都唔係一個非常之有效率嘅騎馬方法。 係啊，同埋。咁樣騎咧，應該佢哋佢追求嗰個速度唔會好高，即係佢本身就係一個好慢嘅一個騎，即係盡騎得上去嘅狀況。同埋第二樣，你見到咧，因為佢冇任一陣間又會講下，大家就會明嘅，就係佢明顯係就咁跳上只馬度。即係佢係用咁樣嘅方法去騎上只馬度。咁騎上只馬咧，你都大學問啦，你唔係咁易㗎，唔係個個都做到。你問我叫你馬牛高馬大嘅話咧， 俾你上起，我都唔敢上。 我真係試，肯定上唔到啊！真係唔係咁容易啊！咁呢啲事咧，都係人同馬之間點樣去即係叫克服啦，或者去互相配合嘅一啲嘅結果嚟。 咪就繼續講啲馬嘅工具，即係可能點樣御馬之前咧，可能俾我有少少補充下，即係講下馬成為一個戰爭嘅一個材料啦，或者工具啦嘅一個過程。咁我哋知道原來馬鞍係即係減少男人最痛嘅機會啦。咁我自己都騎過馬，咁騎馬嘅過程裏面咧，我就知道嗰、那個即係馬燈啦嚇，啲即係同上馬同埋御馬好有關係。咁呢、這個咁嘅經驗咧，就話俾我聽一件事，就是、要喺馬上面保持穩定咧，係好多學問。咁並且唔係一朝一夕嘅，一定要係長期嘅培訓先可能做得到。咁嗱，但係同戰爭嗰個關係係點樣咧？就係我哋知道啦，如果係有各種嘅工具，譬如有馬著鐵或者馬鹹啦，中文就叫咁，或者係可能有好嘅馬鞍嚇，好個缰繩，咁甚至乎可能後嚟都出現埋呢個馬燈。不過呢個馬燈係好後期嘅事，我陣再講多啲。咁但係你喺個馬上面能夠作為一個作戰嘅狀態，你可以點樣做咧？嗱，我講到車嘅集數裏面都提到喺譬如喺中亞一帶咧，佢哋早期用車作戰咧，遠程攻擊係用標槍，唔係用弓箭。咁原因就因為咧，弓箭喺佢初期嘅階段咧，確實係好笨重，因為可能係成米幾咁長，咁米幾咁長嘅長弓，咁然後先可以射箭出嚟。想象下，你馬上邊攞住咁長嘅弓點搞咧？ 即係所以重要嘅大戰，譬如艾莎征服嘅時候咧，都係講掉標槍嘅，即係都係一嘢咁飛埋去。就是、都是用標槍是最有效的工具。 所以到公元前一千年為何騎兵出現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當時呢在草原民族一帶他們發明了複合弓。複合弓就好像個嘴唇咁樣嘅形態嘅弓，咁即係複合也者就係用角啦、木啦等等嘅物料啦，同埋可能係用動物嘅筋咧做嗰、那個即係箭緣啦。咁而弓箭亦都有好大嘅改進，咁以至到咧你騎喺馬上邊咧係好有效率，咁可以360度唔同位置去發射你嘅弓箭，並且一個力量好大，即係同以前攞住嘅長弓係不可同日而語。咁以至到騎兵或者係騎馬作戰咧，就成為咗一個好有 好用嘅選擇啊！佢既有速度，亦都有攻擊力，咁亦都可以好快咁樣逃跑。咁但係有另一個因素係使到騎兵出現，咁就係草原民族，我哋知道佢哋個個都係即係御馬嘅英雄啦。咁但係點樣由一個單兵作戰嘅即係個人英雄，演變成為咗你係一個團體嘅一部分？咁呢個係需要一個心態上好大嘅改進。咁並且係草原民族佢哋要想像自己喺住城邦啊，或者有國家體制嘅人一樣，係有紀律嘅軍隊，係協同作戰嘅軍隊，係自己一個係一個士兵。咁樣嚟到去即係改變咗個心態，咁而呢樣嘢就唔知，即係我哋都唔知點解，就喺大概公元前1000年左右喺中亞地區出現，咁以至到咧整個世界嗰個政治格局啊，都係即係出現咗好大好大嘅變化。 咁如果講打得咧，即係你唔可以唔提即係司機泰啦，即係頭先我哋講緊即係慢慢喺度學騎，騎到用咗幾百到1000年，就有一啲。草原嘅皇權出現，能夠組織士兵、組織騎兵，甚至乎組織咗即係當時喺中亞平原最強大嘅一個即係好打得嘅王國，就係即係斯基泰啦。咁斯基泰其實個位置就應該咁講，可以話係喺而家烏克蘭嘅邊陲啦，一路去到大約係哈薩克以北嘅一個地方嘅部分啦。咁佢哋有幾樣嘢好出名。呢個斯基泰大家對佢記載其實都係好多係嚟自於即係希臘嘅。歷史學家嘅寫啦，咁但係佢一般相信都係佢最強大嘅時候係公元前九世紀去到二世紀左右啦。佢哋幾樣嘢好叻嘅，第一樣嘢好似小毛嘅，好叻飲酒啊，好叻飲酒。第二 你唔叻咩？做乜淨係講 大家係史基泰 係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好叻做武器，第三樣嘢當然就好叻騎馬啦。咁我哋睇下佢好叻騎馬，我睇幅圖啊，你睇呢個 action figure， 我真係好中意。呢、這個咧嚟自哇，係咪 action figure 咧？呢、這個係大約係公元前六四至六世紀斯基泰嘅一啲 明顯就高水平嘅美術品。 冇錯，頭先你可以分到有分別嘅啦。呢、這個係嚟自聖彼得堡嘅Hermitage State Museum 嘅一個館藏嚇，咁喺俄羅斯境內揾到嘅一啲斯基泰嘅一啲墓葬嘅一啲古物。你見到啲 action figure， 第一佢坐前咗好多，第二我估可能卓然會留意到佢嗰個御馬嗰個工具咧係有少少唔同啦，已經嚇。第三，你見到其實佢開個姿態話俾你聽，係我係騎乘緊只馬，唔係頭先咧俾只馬晾住個人，係嘛？咁所以見到成個姿態係唔同，同埋手工係非常之精美，係幾千 好多句。你見到屈曲嘅後腳咧，其實就係史基泰藝術裏邊嘅典型嘅效果嚟，好中意屈起啲肢體啊咁樣嘅形態。 係啊，咁所以咧，史基泰其實喺公元前1000年內咧，其實對於周邊嘅其他嘅一啲國族咧，都有好大嘅威脅。你睇下，因為佢好打得，第二幅圖就知佢唔係淨係識騎乘，仲識得打得添。呢一幅圖。你又見到頭先阿卓然有講，或者係嘉齊都有講，其實並唔係完全可以用弓箭，因為弓箭喺鐵器時代之前或者係青銅器時代末期之前咧，其實好笨重嘅。咁所以一般嚟講都係用標槍或者矛。你見到佢係騎喺個馬入邊，係拎住一支嘢嚟到插第二個士兵，就並唔係用弓箭嘅。咁所以你見到當時一個咁精美嘅一個打鬥嘅場面，你可以見到佢除咗識騎乘之外啦，已經係完全喺公元四至六世紀係完全掌握住騎乘攻擊嘅能力啊。 係啊，同埋都你見到嗰啲黃金嘅器具啦，即係當喺史基泰藝術裏邊都有好多呢啲嘅黃金器具。今日即係嘅草原地帶，經常喺啲墓度話都會揾得到。 冇錯，咁所以佢喺四周打嘅時候，當然打梗係會掠奪好多財產啊、土地，但係同時間咧都唔好忽視佢有傳播技術文化嘅能力，因為佢好多騎乘嘅技術啦。同埋一啲馬亦都會透過交易咧，去俾咗周邊東方就知道，即係嗰陣時可以差唔多去到西周嘅時期。南方就係兩河嘅時期，仲有一啲就係馬嘅工具，佢都會傳播第一地方。我睇下當時另一幅圖，都係收喺當時嘅頭先講嘅博物館入面，一啲御馬嘅工具，亦都係講緊佢哋而家係接近2500年已經有呢啲工具，而呢啲工具都會流散喺其他佢哋馬能夠去到嘅地方。 係咁，你見到即係嗰種嘅騎馬嘅能力係好強大嘅。其實，譬如你睇希羅多德歷史又好，睇我哋睇先秦嘅歷史都好啦，你會經常發現有啲我哋心目中好強大嘅帝國，譬如啲波斯啊嗰啲咧，明明哈希臘打到一撲一碌嘅磚頭，唔知點解同北方蠻族打死鬼咗。 係 咩大流士二世嗰啲完全唔夠打。原因係咩？就係其實嗰啲北方力量好強大，即係你以為佢係蠻族。 咁但係因為佢冇文字，咁書寫得唔夠。 冇錯。嗯、 但係其實佢哋本身嘅力量係可以打到你不得了。 冇錯，所以我成日都對於即係有文字記載嘅歷史咧，有太多嘅迷思。其實冇文字記載嘅一啲文明咧，其實可能亦都係好犀利嘅。 根本唔需要嘛。打完你就算。 咁我諗其實除咗呢一個，我哋要考慮嘅就係頭先阿 Michael 講咗好多關於戰爭，另一個重要嘅就係馬作為運輸嘅用途。咁、其實我哋都即係關注韓國啦，即係東亞地區。咁其實韓國有一種原生嘅馬咧，叫果下馬。其實幾有趣，果下意思即係話只馬係好矮重，其實佢咧個頭頂都頂唔到個樹嘅果實。咁而家嗰啲學者話大概係古尺寸就三尺左右嘅高度，其實係愛嚟做運輸嘅功用 啊。係啊，我哋話大嘅馬好騎，細嘅馬可能仲好騎。之後講到蒙古馬嘅時候咧，就會知啦。各位观众好，翻到第三节嘅历史咁话，咁啊正话讲咗啲品种嘅事啦。咁小毛果下马喎， 系啊系啊，啊即系唔够时间，要再补少少关于果下马，因为其实咧，果下马就系一个喂物族啊，即系我哋认为系韩国民族其中一个重要嘅建构出嚟嘅一个古民族喺东北亚活跃嘅，喺今日嘅呢一个鸭绿江以北嘅地方。咁佢哋喺汉武帝嘅时候咧，根据呢个中国嘅史籍记载，已经进贡果下马。咁其實西漢後期咧，皇宮入邊已經好流行用果下馬，愛嚟拉啲馬車，即係等啲貴族出行啊，或者皇室成員。咁所以係好著名嘅馬。嗱，果下馬嘅體型係好細，咁佢頭先都講咗，佢大概三尺左右高。咁當然出現古尺， 即係馬裏邊嘅紙娃娃。 係啊，你可以咁樣，你可以咁樣理解。咁當然古尺唔同啦，關羽九尺高啦，係咪啊？咁所以我哋可以想象佢唔會係好大種嘅馬。咁但係呢隻馬有一個特徵嘅，如果根據韓國好多呢個朝鮮中後期嘅十八世紀、十九世紀嘅考古學家，譬如好出名嘅李圭景啦，佢嘅《五州顯文長篇散稿》入面就有記載到，佢呢種馬咧雖然體型細，但係佢個特點就係佢好耐勞，即係佢可以行好遠，同埋可以喺山路上面好敏捷咁行，所以通常會愛嚟拉車啦。運貨啦就有用，但當然你就唔好指望騎喺上面做騎兵啦，即係佢唔可以做呢件事。咁但係其實喺漢代嘅時候，果下馬已經入咗中國，而中國原生嘅馬匹咧，其實好多時都唔係太大種嘅馬。譬如話去到十五六世紀，歐洲嘅一啲探險家或者旅行家嚟到中國，佢哋自己記錄翻嚟嘅都話，譬如雲南嘅地方咧就出戰馬，四川咧就多矮馬，但係佢哋可以愛嚟做呢一個運輸用途。咁喺呢個中國幾時開始出現大規模比較系統地嘗試將啲馬混種呢，就係嚟自西域嘅馬嚟咗啦，佢哋係大種少少嘅，然後就同可能一啲果下馬可以混種，就配合成為咗適合中國騎士用嘅一啲騎兵。咁所以其實我哋見到個品種呢，其實係有一個演變喺度，即係呢一個係好特點。譬如好似頭先我哋一開始講到嗰首詩呢，咪有嗰個超靈六將嘅白提烏。白提烏嗰個白提嘅意思，即係嚟自波提。頭先阿齊哥都解釋咗啦。其實特厥文，佢嘅意思係佢講緊一啲咧未成長好嘅馬，因為其實佢有個引申嘅意義就係解少漢，即係喺啲年少嘅貴族，咁有尊貴嘅意思。咁特厥馬嘅馬種當然比我哋喺東亞地區原生嘅馬嘅喺 size 上係大少少。但係呢啲馬嘅運種咧，其實同中國騎兵嘅出現係有好密切嘅關係。咁有位學者叫官龍耀，寫咗一篇文叫做《中國古代嘅馬歷史象徵同神話》，入面佢就有講到好多我哋睇到譬如陝西一帶考古出土嘅一啲圖俑啊，或者唐代嗰啲圖俑，你都會見到馬匹嘅 size 係越嚟越大。因為去到唐代嘅時候，我哋見到啲三彩俑咧，嗰啲馬匹就有啲似頭先 Michael show 嗰張相，你會見到嗰啲馬係跳躍嘅姿勢，後腿完全提高咗。其實佢展現嘅係咩呢？除咗係人駕馭馬匹嘅能力之外咧，馬嘅 size 啦、體型啦，套用喺戰場上面啦，甚至乎唐代啲貴族好中意用嚟打馬球啦。其實佢都好講求個人同馬嘅高度嘅結合，即係我哋俗之講嘅叫人馬合一嘅境界。點做呢？除咗係馬匹嘅體型、人對佢駕馭以外，仲有好多嘅器物，譬如頭先齊哥講到係馬凳等等，所以當中大有學問。 係啊，譬如我哋學文字學都係啦，譬如馬高六尺為驕啊嘛，驕和驕。咁你六尺嘅馬比起你正話只果下馬就高好多啦， 所以 咁梗係驕啦，咁高 啦，係咪？咁所以咁樣啤住佢啦。 咁所以依啲嘅嘢都係代表住當時啲人咧對馬係好多好細緻嘅認識同分辨，係要處理先用專有名詞去處理。 嗱咁啊，又調翻我轉啦。我哋正話嗰節又都講咗啲戰爭嘅一啲部分。咁我要有啲嘢都同大家可以一齊傾下，就係咩咧？就係、是、一般嚟講，你咧想象中電影裏邊嘅戰場裏邊嘅馬嘅打仗咧，九成都係衝鋒嘅。你就會見到佢一字排開咧向前衝鋒，好似威武坦克車咁去做。 坦克車。 但係我所認知嘅古代戰場嘅衝鋒咧，其實係被 limit 嘅，即係唔係經常可以被使用。更加多咧，一陣間加齊可以補充一下，就係話譬如一啲嘅側翼嘅迂迴嘅包抄啦，偵察嘅任務啦，武器咧主要係早期嘅，譬如標槍啦、矛啦，中期或者後期主要嘅作戰能力都係啲嘅弓箭為主，就係用咁嘅弓箭迂迴射擊，保持個力量為主。點解咧？因為衝鋒如果做得多咧，做一兩次嗰隻馬都玩完嘅啦。你諗下，攞嚟當火車撞咁珍貴嘅戰馬去做咧，其實你打唔到持續嘅戰爭。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理解馬喺戰場上使用嘅時候，一啲可能同我哋嘅理解或者想像有啲唔同嘅地方。 係啊，唔係其實我哋講到咧馬譬如我哋講馬種，馬喺戰爭裏面嘅作用咁樣，咁有啲即係我哋要注意嘅，可能即係每唔同地方嗰個原生嘅馬種，佢哋嗰個情況都影響到佢個使用，同埋如果係喺戰爭嘅應用上面都係好有關係。咁即係我哋見到喺中亞到阿拉伯一帶啦，佢哋可能係喺戰爭上面會較多用馬匹。都應該係同佢哋原生馬種比較大隻有關。 嗯， 係啊，咁我冇記錯就係而家最大嘅馬種應該係阿拉伯馬。 嗯， 阿拉伯馬又大又快，咁即係可能就係、是、所以衍生到佢哋可以注重速度啊。喺中東一帶，我哋見到馬其實唔係淨係用佢嗰個衝擊力咧嚟到去產生力量，即係或者仲係去影響戰爭嘅結果，而係用佢哋嘅速度。咁速度係即係阿咪可能想再講多啲，咁一個至關重要嘅一個元素啦。咁但係即係衝擊力呢，如果譬如騎喺馬上面，喺馬燈發明同埋廣泛應用之前，係人騎喺馬上面係非常之唔安全嘅，咁係一個危險駕駛嘅 自殺行為嚟 嘅，即係大家可以想像你揸電單車你冇安全帶冇成，其實你開到好高速你都會係好擔心。咁我試過即係騎馬嘅話咧，如果即係我有馬燈踩住啊，當然係即係好好多啦。咁但係冇嘅時候係點樣咧？譬如亞歷山大時代，佢哋啲騎兵，佢哋係要用大腿腿啦嚟夾住只馬， 夾住 馬嘅腰。咁亦都即係呢個夾嘅力都控制到只馬。 四頭肌相當勁喎， 係啊， 做好多 squat 先得喎。 唔係，但係即係我踩住馬燈嚟去騎嘅時候都係好攰啊！個大腿 同埋困難係喺馬上發力噶嘛。如果你冇馬燈嘅話咧，你要喺上馬上面掉標槍咧。即係掉馬係好艱難嘅，你都點樣個力係施力點喺邊一度去做啦？咁呢啲都係喺古戰場裏面克服嘅問題嚟。 咪所以即係馬要即係或者騎馬作戰要利用馬匹嗰個衝擊力咧，係要有馬燈或者同埋其他譬如好嘅馬鞍啊相應嘅設備咧先可能。咁所以喺譬如喺亞歷山大時代或者甚至乎喺羅馬帝國早期嘅時代，佢哋如果係騎兵作戰咧，絕對唔係關鍵。咁係即係都係重步兵嚟去決定個戰果。騎兵有咩用呢？喺卓然提過，就係、是、可能兩翼包抄啊，做一個機動嘅。咁可以可能有弓箭嘅使用，可能就加強咗佢哋嘅威力。咁但係主要就係喺個重步兵嘅陣後面，即係衝埋你側翼嗰度去攻擊，或者背後攻擊。 即係譬如阿沙利好出名嘅，同即係波斯嘅戰爭就係首先用手執長矛嘅步兵方陣壓住個牆，壓住一條陣線咁。對方嘅軍隊又冇得向前向後走，咁就壓死咗。有兩翼咧去包抄，做一個所謂衝鋒。咁衝鋒既有恐懼嘅作用啦，咁你嚇佢啊嘛。同一時間亦都要逼佢埋去個方陣度，用方陣嘅長矛兵去做一個殺戮。咁所以其實嗰、那個騎兵咧，反而係一個即係點講咧，係一個令到個戰場嘅局面扭轉嘅利器， 但 係佢唔係一個主要嘅殺傷嘅兵器。 當然啦，即係亦都配合另一種嘢就係戰車啦。 嗯， 即係我諗戰車嗰個衝擊力咧，即係會比騎兵係安全啲啦。我覺得埋戰車亦都可以做一個掩護作用。咁所以騎兵、戰車再加步兵，其實先係一個即係完整嘅即係戰爭嘅一個所謂嘅陣型啦。咁你哋都會見到，其實點解我會成日都想象咁多騎兵好似一個好大嘅陣型咁去衝咧？其實我哋受好多電影嘅場面啦，甚至乎啲儀式嘅場面影響嘅，因為我哋見太多，譬如話喺羅馬帝國、希臘帝國都有好多嘅比賽場地，因為戰車同埋騎馬咧，除咗係運輸用戰爭嘅用途之外咧，其實一啲儀式或者係彰顯國力 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用途。我哋見到而家仲有好多喺西班牙都有好多遺留落嚟嘅一啲羅馬嘅古時代嘅古蹟，都有啲賽車場啦，或者係其實嗰啲賽車場咧，好似而家跑馬場咁，其實同時間係戰車同埋騎馬用嘅。咁嗰陣時咧，如果你係做儀式嘅時候咧，佢會做一個好靚嘅陣型咁樣向前衝，就會令你覺得打仗嘅時候咧，咪都係咁。但係頭先講啦，打仗其實咧係唔會攞啲馬咁樣去向前衝 嘅，因為垂直嘅話，各種兵器好容易可以施加傷害啦，對你係啦，即係用矛啊，用弓箭，好多嘢可以傷害你。就好難可以直接咁衝鋒去解決一個戰場， 所以大家都已經關注到即係將馬匹攞嚟做戰爭嘅時候，究竟應該點樣用？咁其實譬如頭先提哥講到，仲要馬鐙，即係如果我哋諗，我哋想像或者 Michael 講，我哋要衝啦，你都唔係冇曬架撐噶，真係騎住馬向前衝咩？係咁黑衝咁樣，即係唔會有啲咩效果，即係好似中國咁樣。關於馬鐙嘅起源咧，即係學者而家一般都係講緊三種講法，即係史基泰人發明。印度人發明同埋中國人發明，咁中國人嗰個形象係最明顯嘅，即係譬如去到魏晉嘅時候，我哋知道四世紀其實馬鐙已經係即係公元四世紀啦，已經係非常之普及地使用，你可以真係做到人馬合一嘅境界，咁但仍然有啲架撐嘅。咁譬如話佢好出名嘅就係鐵騎啦，鐵騎就其實係一件好癲嘅事，你諗下個人著住套盔甲，只馬又著住套盔甲，咁其實佢點衝？即係其實佢係一個係攻守合一嘅一種器具出現喺個戰場上面。優點就係攻擊力強，防守力都強，但係缺點就係移動速度慢，即係我哋打機都係啦，一啲鐵器咧喐兩格嘅啫嘛，係咪？輕騎兵又可以喐六七格。咁但係其實最重要就係講個裝備，譬如話以前用嘅矛啦，去到三國時代以至到魏晉南北朝嗰陣時候，其實佢出現咗一啲叫做索咯，索嘅前方仲會有甲鈴啦，係可以用嚟破甲用嘅。咁士兵就會著明光鎧啦，即係兩塊大鐵板包住成個身體，但其實係好笨重嘅東西。但係胡族即係北方咧，我哋會見到草原民族嘅，譬如鮮卑人，佢哋冇辦法擺脱呢一種對於鐵器嘅向往。咁其中學者有啲統計數據，其中就係一個好出名嘅就係十六國入面好出名嘅國家南燕，雖然佢國祖短，但佢出咗名係有鐵器。咁根據佢哋自己號稱佢37萬大軍啦，50000餘鐵騎，咁樣打翻個 scale， 即係大概係1/7左右喺佢大軍入面，1/7係鐵騎，就係我哋講緊裝甲部隊、 重騎兵。 咁其實係一種國力嘅炫耀啊！就頭先 Michael 講嗰個點好重要，其實未必係真係愛嚟打、愛嚟睇啊！即係你見到哇個軍營咁犀利。一堆咁嘅戰馬、坦克車咁擺喺度，係咪啊？咁嗰個震攝嘅作用係好大 嘅。仲話小毛講到個馬鐙嘅問題，其實嗰個起源裏面咧，嚟自東方或者嚟自中國嘅馬鐙，其實係有一個幾大嘅可能性，即係都係啲推演啊，冇確鑿嘅可100%嘅證明，因為佢可能喺好多地方同一時間產生。但係咧，點解？因為中國人上馬係有困難。嗱，即係話其實啲圖你睇到咧，其他遊牧草、遊牧民族咧係跳上只馬度嘅。即係馬鐙，鐙都有個鐙嘅意思，即係上去。你其實最初就係一個上馬嘅做法。 咁但 係如果佢係一個踩單車咁，咁所以馬鐙之前係馬鞍啊，軟嘅馬鞍咧冇辦法做馬鐙。咁但係點解中國人需要用一個硬嘅馬鞍？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你可以借住個馬鞍嘅邊邊度咧，就係一個踩嘅位置挨拉上去，令到上到馬。咁所以有馬硬嘅馬鞍，中國有硬嘅馬鞍之後咧，就可以加一邊嘅位喺度繩咧，俾你上馬。咁所以早期嘅馬鐙係啲單邊嘅馬鐙， 係啊，單邊馬鐙 延伸成雙邊之後咧，就發現到個施力有幫助。咁所以其實就係中國可能冇咁叻騎馬，我渣啲，我上唔到，我上唔到咪要用腦咯。咁所以其實一個技術嘅革命背後，點解可能唔喺草原誕生，但係喺中國誕生咧？其實同嗰個中國人本身。唔善於騎馬係有關係嘅，但係到佢用咗之後咧，呢一種嘅馬鐙技術咧，都好快轉移咗，經過遊牧民族咧，即經過草原咧，傳咗去西亞，咁所以呢個傳播力量咧，依然喺草原度誕生。各位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啊嘛。上一節嘅尾我講到一啲由軟馬鞍到硬馬鞍，到馬鐙嘅發明嘅一啲嘅學者嘅推想啦。咁中間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派別、唔同嘅人嘅講法。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呢個講法有佢嘅合理之處，因為佢講到一個好實際嘅需求，同埋佢嗰個演變嘅過程 係一個過程喺度。 但係即係我哋講到中國人唔熟習馬同埋同馬交往，可能係比較新興咧，相對其他古文明。咁呢個我覺得係極之合理嘅。原因好簡單，原因就係中國人嘅衣服根本就唔適合騎馬。嚇點樣唔適合呢？大家今日騎馬，你想象你個身體接觸馬嘅部分係咩呢？就係、是、你下身。如果你下身是冇衣服包裹嘅，咁係點樣咧？呢、這個就係中國傳統。 喺之前啲集數都講過啦，即係有褲著都係漢朝中期啊，先至慢慢延伸。 一定要著啊！如果唔係喺架車上邊咧，喺度不斷咁進。 本來都仲開浪噶嘛，本來開浪。 你諗下，你騎上馬上邊，如果係冇褲浪嘅，我都相信都係好血肉模糊。 你騎啦。 咁嗱，即係所以點解趙武靈王護服騎射係一件大事？咁原因就係因為中國嘅可能北方嘅人嘅百姓。佢從此就要可以有騎馬嘅服裝啊！咁呢個係即係我相信係劃時代嘅改變，但係亦都正正反映到傳統中國人對於騎馬係一個好唔熟習嘅狀態。 係除咗馬之外咧，其實即係馬嘅用具、馬車都係外來品啦。而家有一啲即係考古嘅研究都發現咗，其實殷商入邊嘅兩輪馬車係有大量噶嘛。咁其實係同公元前十五世紀喺兩河流域。入面嗰啲古墓發揾到出嚟嗰啲兩輪馬車，其實非常非常相似嘅。所以咧，即係極有可能係透過即係中歐草原或許係斯基泰人，或許係更早嘅一啲當時嘅民族，係向南去傳播呢個技術，而透過喺兩河流域再向東再傳翻去殷商都唔出奇，或者喺透過草原傳過唔出奇。但我哋見到透過草原嘅技術或者文化交流咧，呢、這個就係肯定有證據嘅。 係啊，依、這個我諗都係阿 Michael 講來講去咧，好想帶出嗰一點嘅，即係嗰個交流嗰件事。 同埋草原， 因為草原嘅交流嗰個貢獻，我成日都。我講個古仔，你大家就會明嘅，即係喺我去內蒙古去做啲嘅交流同考察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嘅人咧好想嘗試同我哋做溝通。我哋香港嚟啊嘛，佢講咗成日講一樣嘢就話，其實我哋同航海嘅人一模一樣嘅。佢即係內蒙古人就係講，我哋即係蒙古人嚟啊，蒙古族。佢話其實我哋同航海嘅人一樣嘅，我哋睇嘢係睇去邊度去啲邊啲嘅點啊，即係嗰個草原就好似個海咁，我就可以自由咁去唔同嘅點。所以我哋唔會被限死，話一定要行邊條路，行死邊一度，我哋可以自由咁喺個草原都航行。即係草原就係我哋嘅星辰大海啊！即係講嘅意思就係我可以自由去走。咁所以草原嘅人或者遊牧民嘅諗法裏面，佢嘅心態咧，其實唔係一個農耕文明嘅心態，佢反而同啲海洋文明嘅心態咧，佢比較接近。佢點樣從城市啦、商業啦、交易啦？個建構嗰個網絡啦，去交流，而且亦都帶咗一啲點，就係你無論喺唔同嘅朝代又好，又或者去到蒙古黃金時代都好，佢係對宗教嘅壓迫又會少，因為佢哋對呢啲冇咁 care， 佢哋冇咁介懷話你信乜嘢，你點樣啊？佢哋唔係好重視呢一方面嘅部分，咁所以你見到嗰個草原嘅文明喺建構嗰個交通嘅脈絡同埋傳播文明發展度咧，係經常而家下晚緊嘅研究越嚟越。講翻佢哋嗰個貢獻嘅所出嚟，咁同埋有啲嘅爭議喺譬如某啲嘅民族咧，可能好執著嘅，即譬如話究竟史基泰同匈奴之間嘅關係，佢哋係同源定係邊個先啊？究竟史基泰人係究竟係東亞亞洲中間東部定亞洲中間西部起源啊？其實拗咗好多呢啲嘢， 呢啲有啲無謂，我自己覺得 係啦，其實就好無謂。但係你會見到就係草原就係一個咁，本身就係一個咁嘅問題，佢哋唔係話我要行寫邊一點。我哋唔係限死邊一處，而係佢喺一個自由嘅狀況。 即係呢啲無謂事情咧，好多時咧就係一啲歷史視覺問題。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你太過從海港文化，太過從農耕文化，太過從河流文化角度睇人哋咧，人哋永遠都係邊緣與之間。 嗯。 但如果你從草原文明去睇大家咧，其實冇話邊個係邊緣與之間嘅，亦都冇話需要一定要確實係邊個先邊個後。但係咧個交流咧，肯定係持續咁發生緊。 不過呢個無謂咧，其實頭先 Michael 講得太好啦。就是因為我哋係從農耕民族嘅角度嚟去睇草原民族，但係草原民族佢哋有一樣嘢，頭先我哋呢集成集都喺度講，就係佢哋御馬唔係單指佢哋騎喺馬上可能係有一定嘅衝擊力咁樣，而係佢哋嗰個速度啊，或者係佢哋係對距離嗰個感受咧，因為騎馬嘅關係，因為佢哋嘅馬種，因為其他馬具嘅發展係同農耕民族用步行為主，最多可能係行船，係好唔同。啊，即係嗰個係我哋可能每日係以十里計，如果行路，但係可能喺草原，如果騎馬以百里計。 啊，依度我講嘅，譬如可以講， 即係你睇嗰啲咩蒙古西征嗰啲征服咁，點解佢會諗到征咁遠嘅咧？或者點解啊？即係第一次西征嘛，術赤啊，拔刀啊，點解你會諗到去打個陰賊咁遠？我諗我作為中國人，我從來都冇諗過可以打到即係咁。 完全理解唔到。 佢就話：喂，我哋去咯。兩個禮拜已經話我要佔領咗，即係烏克蘭北部草原，不如過你管。咁而呢啲就係草原人嗰個特性同埋草原文明嗰個諗法係唔同， 同埋即係佢會能夠駕馭到個所謂嘅 mobility 同埋速度啊嘛，即係嗰個流動性。咁對於佢嚟講，佢去咪去咯。咁你都冇得喐，咁你梗係冇諗過要去啦，係咪？咁呢個就係嗰個本身嗰個即係客觀嘅限制咧。因為你坦白講，即係喺蒸汽引擎或者蒸汽車或者係火車發明之前，地上最強最快就係馬啊嘛。你十八世紀或十九世紀之前，你冇馬就快唔到㗎啦。 所以放諸喺即係譬如我哋認知嘅一啲歷史嘅真相上面咧，你會發覺馬匹個應用咧，其實有陣時係有啲好實的嘅需要。即係譬如我哋留意到一個好重要嘅故事，就係、是、譬如明初啦，明朝初年當太祖叫做即係阿明史專家齊哥喺度，一陣間佢好補充，即係奠定咗即係統一咗天下。但係其實元朝未正式滅亡啊，即係我哋知道仲有北元嘅殘餘勢力喺度。咁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古仔係咩咧？就係呢個有固原丞相立下出盤踞咗喺呢個東北一帶地方，號稱有二十萬嘅大軍，而且全部都係啲好精良嘅騎兵。咁啊，太祖要對付佢都要諗辦法，要周圍即係佢啲凡屬國咧會買馬。咁其中一個好正嘅古仔就係向朝鮮買馬咯。咁但係頭先我都講咗朝鮮係啲古下馬嚟噶嘛。雖然咧朝鮮經過咗即係以前高麗時代咧，同呢一個蒙古聯姻咧，其實元朝人即係要回應翻阿卓兒，我哋以前有一種好舊嘅觀點咧，覺得咧草原民族咧好怕海洋，即係佢可能去到海洋佢就會覺得停喺度。其實唔係，佢哋嗰種開闊嘅心態，譬如成吉思汗，成吉思嘅意思就係海洋大帝嘛，即係其實佢係統治全世界嘅大帝，邊個海邊度隔到嘅啫？ 我打南宋都係順住長江。 或者日本唔嚟，我咪征你兩次咯，係咪？輸咗一件事。 喺海洋擴張得好緊 要。係啊，即係佢唔會停，唔會望到個海而停。咁而喺蒙元時代咧，佢哋喺當時高麗嘅濟州島咧，即係佢叫淡羅呢個地方咧，其實係有呢一個木馬場。咁所以咧，我哋頭先都提過李圭景，即係朝鮮中後期啦，一位好重要嘅實學家，佢喺佢嘅五州顯文《長煎散》嗰邊都提過，佢話其實蒙元嘅嗰啲濟州島嘅木馬場入面就係蒙古馬嘅起源。咁蒙古馬種雖然都唔係高大，即係阿齊哥騎過知啦，唔係好高大，但係其實佢都比嗰啲朝鮮半島原生種嘅馬係高大啲。咁但係去到李圭景嘅年代，佢話：哦，冇啦，已經滅絕咗啦。咁我哋本國就係果下馬，佢又講翻果下馬嗰啲故事啦。但係重要嘅就係我哋睇到嗰種開放嘅文明咧，佢唔會因為你喺個海島或者海洋而停滯，佢會嘗試將佢嘅元素撈落去，而導致到啲文化嘅交流。咁講翻納哈出嘅故事，咁明太祖都係要打佢㗎，係咪啊？都要平定佢，統一個江山。咁點做咧？唯有試馬啦。咁啊，下令叫朝鮮，佢又唔係要你進貢嘅，叫你賣嘅。咁啊！但朝鮮啲馬又唔係好靚啦，咁樣明太祖咪寫個詔書鬧鬼佢咧，又呃我哋錢啊！咁樣呢啲咁嘅馬，咁樣幾多兩一匹啊！大佬全部都係嗰啲偽得得， 啲假嘢嚟。 朝鮮話冇喎，我係呢啲嘅啫喎，咁樣係咯。即係所以你見到原來馬政咧，其實係往往喺我哋個歷史上面扮演好重要嘅角色。 係啊，啲馬政仲唔係即係中國先有嘅喎？ 唔係中國先有， 即係同一時期喎。即係當時差唔多係即係如果係中國嘅話係清初嘅時候啦。就係、是、英國咧，即係查理士二世都係你知道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其實英國嘅政治都唔係咁穩定，即係好多即係皇權更替嘅時候。咁查理士二世都係因為要穩住個政局或者對付政治詳細我唔講啦。佢咧就發明咗一樣咧好重要嘅嘢，對今日咧好多人都好重要嘅，就係、是、賽馬同埋賽馬會。咁佢就係喺即係十七世紀末嘅時候咧，因為佢本身自己好中意騎馬，佢係好中意賭馬，好中意呢個運動。咁咧就喺而家喺劍橋附近呢個地方叫 New Market 嘅地方咧，就開兩場馬。咁亦都喺 New Market 嘅地方咧，成立咗賽馬會。咁自此咧就即係現代嘅賽馬咧，就喺嗰度即係 set 啲 rules 啊。到今時今日都係香港都有好多人有影響啦，即係賽馬。咁但係咧，大家要留意一樣嘅就係頭先講馬種馬嘅大細好緊要。現代嘅賽馬咧，原來咧所有嘅所謂嘅純種馬嘅比賽咧，都只可以追溯到咧三個老豆嘅啫。就是兩隻阿拉伯馬同埋一隻土耳其馬，咁啊叫純種馬，咁啊同當地即係英格蘭啊或者愛爾蘭一路配種一路落嚟咧，先至可以參與咧最高級別嘅現代賽馬。所以咧，即係馬嘅種咧，一路以嚟咧，唔單止對於戰爭緊要啦、速度緊要啦、運輸緊要啦，對於皇權啊彰顯國力咧，都係非常緊要嘅。英國係一樣。 咪喺中國嘅世界咧，馬政咧其實一直都係所謂國力關鍵所在。即係西漢之所以同匈奴可以一鬥嘅，除咗佢喺西漢初期喺黃河流域一帶咧猛咁養馬之外咧，最重要嘅一個轉捩點就係漢武帝佢哋將河西走廊搶咗翻嚟。咁控制河西走廊就有大量嘅馬匹可以裝備咧西漢，即係好誇張嘅龐大嘅馬兵嚟到去攻打匈奴。即係唐朝亦都係因為控制咗東北、西北幾個牧馬場咧，所以佢國力咧可能先係強大。而明朝咧相對而言咧可能輸蝕嘅。咁雖然西北同埋東北佢都控油，但係河套流域一帶就佢喪失咗喺即係唔可以控制到喺蒙古人手中。咁所以即係長年裏面咧都係喺一個相對嘅劣勢。咁所以馬政嘅好壞，原來喺中國嘅朝代裏面咧可以話係國力強健強大嘅一個關鍵。 頭先齊哥講到。即係西漢，即係我覺得好正嘅一件事就係、是，你諗下漢初，即係高祖嗰啲咩白登之圍，係嘛？你完全係受住啲匈奴嗰啲鐵騎嘅壓迫。咁但係你去到漢武帝反擊嘅時候咧，你睇下霍去病個墓，即係霍去病個墓咪喺漢武帝茂陵入邊噶嘛？佢有一個好正嘅石雕，就係、是、馬踏匈奴。 嗯， 即係你諗下漢朝俾用騎兵建牆嘅匈奴壓迫咗幾十年。即係衰到個無頓蟬於寫封信調戲啊女后嗰啲事件喎，都仲係歷歷在目嘅時候。話喂，聽講你啱啱死咗老公喎，我係咁啱死咗老婆，不如我娶埋你咪搞掂咯。跟住 女后， 阿女后激到吐血話：，哎，我老啦，侍奉唔到你啊，要揾啲年輕嘅公主嚟代替，咁樣去搞和親。但係去到漢武帝嘅時候，可以我用你最強嘅嘢嚟破翻嚟啦，霍去病嗰啲幾萬兵入到個草原嗰度叱咤，睇到周圍中環。一如入無人之境嘅，雖然佢早死啦，但係嗰個馬踏匈奴嗰個碑咧，你可以睇到中國嗰個強盛嘅證據。我用翻你最強嘅嘢嚟破翻你。 係啊，即係落去都係嗰樣嘢，就係馬如果成為，譬如馬車又好，馬又好，佢成為咗一個時代裏面最強嘅武器之後咧，佢嘅力量咧自然就相當強大嘅。咁我哋自己有冇辦法變成一個好強大嘅普通的馬仔咧？大家睇下啦。Thank you.